狼是属于低等动物，它们无知，而且一无是处。但是如果加上我的聪明才智，或许将来他们也会有所作为哦。 我要在我面前耍威风，仔细看，像个饭桶不中用。你给我站好，仔细听着，我的话已经够明白。这是所谓无言的表白，这地方由我来主宰。难道你们都没有发现，王位继承权在我手中？准备好你的心，静静等候，迎接这一个天大消息。一个新的时代，它悄悄要到来。 那我们又算什么？ 不管我多饿，只要听我吩咐，不要再犯错误，以后总会有你的好处。我要大声地向你宣布，快准备！ 对，还有准备，我们会准备的。准备什么？ 准备木法沙王之死。 怎么了？他病了？ 不，笨蛋，我们要杀了他，还有心吗？ 好主意，谁需要国王啊？ 不要王，不要王。 吃，还会有另外一个王的。 当然你自己说。 我将要做你们的王，只要跟着我，你们就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 哎，好嘞！ 国王万岁！ 国王万岁！国王万岁！ 是充满着希望，保证国绝不会泡汤。当我再一次向你提醒，我就是你唯一高山。来准备，这句话前所未有，这句话只要你抱一抱，这走向的前。